谁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君的一首老歌，叫做《誓言谎言》。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歌词：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听完了这句话之后，我想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都在想，誓言和谎言在这里难道就一点区别没有吗？这让我想起了夏七夕在他的《后来我们都哭了》里面有写过这样的句子，说誓言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听的人当真了，一个是说的人当真了。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1998年李君所发行的同名专辑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还珠格格》热播的加持，所以这张专辑在当年也狂销了120万张。有网友说，如此高的销量就是因为其中收录了《还珠格格》的电视主题曲和插曲，一个叫做《雨蝶》，一个叫做《痛》。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往下听，下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君在这张专辑当中和动力火车合作的《痛》。 现在付出，痛 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誓言、诺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王菲所演唱的《匆匆那年》。可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会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一定有关系，甚至还有一些关联，脱不开的关联。九叶回的《匆匆那年》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说的就是有关于誓言的事情。他说，所有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到。所以誓言这种东西无法衡量坚贞，也不能判断对错，它只能证明在说出的那一刻彼此曾经真诚过。而我每每在听这首歌，然后想起誓言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想九月回为什么单单说男孩子，为什么不是女孩子。所以我要为男孩稍稍的平反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潘美辰，她曾经唱过我曾用心爱着你。 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在生命里。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这首歌一播出来立马就暴露年龄，我觉得这应该是70年后最爱的一支音乐作品，当然少部分80年后的一些朋友也会比较熟悉这首歌吧。这是潘美辰在1988年就唱红的音乐作品，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开场的歌词是这样的，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我想可能会有很多的爱情都是这样，我们曾经在开场的时候都很认真很用心用力的去爱着对方，可是因为很多实际的事情，很多琐事，或者是因为对方的一些忽视，最终不得不各奔东西。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顾城曾经在记里面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他说，我把你的誓言把爱刻在蜡烛上，看它怎样被泪水淹没，被星火烧完，看到最后一念怎样毁灭，怎样被风吹散。 我觉得这句话我读出来其实感觉并不大，而是你通篇读完顾城的那个记之后再回味这句话，就会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是的，我们每个人在初爱的时候都会用尽全力信誓旦旦，可是最终你总结一下，我们输给的都是那些平常的琐事，都是那些漫长的时间，爱情就在那一点一刻中被稀释殆尽。真的有的时候回想去自己失去或者失败的一段恋情，就想自己曾经计较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都不算什么，或许重新来过我们都愿意原谅对方。所以我想起了曾经我看过的，当时在看然后很年轻不太懂的一句话，就是想要有一个长久的爱情，长久的婚姻关系，你必须要学会包容对方。这种包容不光是他的生活习惯，这其中要包括他的很多缺点，你平时不能够接受的，你在家里面被父母宠爱的，你不能够忍受的各种各样坏毛病，你都得接受对方，这样你的爱情才能够长久。好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柯以敏翻唱刘文正的一首老歌《诺言》。 我曾为他许下诺言，不知在哪能实现。想起他小小的心里，希望只有在那一点点，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诺言心愿，谁知道要等待 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

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样的甜言蜜语，他如果还没有睡着的话，可以赶紧跟他说。如果你不好意思开口，没关系，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来听陈慧娴的这首《失去的诺言》。就是因为唱了这首《失去的诺言》而一炮走红。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诺言誓言。我个人觉得，不管是诺言还是誓言，在说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发自内心、很真诚的、很愿意为对方做那些事情才会去许诺，对不对？就像是前面我提到的九月回在《匆匆那年》里面所说的那个有关于诺言的一段话。他说，很多男孩子，虽然我一直耿耿于怀他针对男孩而不是女孩，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女孩好像比男孩更愿意去许诺一些事情。 好，不纠结这个事情，我们继续往下说。我们很多人在当初许诺的时候都以为自己真的有能力也会去兑现这个承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会发现你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去兑现那个承诺。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可以去原谅，但是我要继续说的是不能够被原谅的一些人。有很多人说出来之后就把它当真了，好像他发过的誓、许过的诺，什么事情都不用付出，然后那些事情就可以实现。更牛的是，还有一些人以为我就说两句话而已，你至于当真吗？你真的好可笑、幼稚哎！这种人，你甚至在知道他的想法之后，想要上前抽他两下。所以王平想在这时间提醒各位，再多的言语不如一点点行动，愿世人都可以多点真心，少耍一点嘴皮子，不轻许诺亦是不伤人。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赵雷演唱过一首歌，叫做青春无处安放，这应该是他2012年的作品，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大概是这样的：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可是青春啊，总是那么多变数，曾在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终又失去了你。好，我觉得我说这歌词可能还不够准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青春无处安放。 大声地笑着，无所谓的闹着，可以肆意让花儿就这么开了。梦里从没有牵绊，只看见满意的青春，以为可以将它安全存放了。想的喊着说过要去远方，你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将所有悲伤埋葬，以为青春就顺势有了方向。可是青春啊，总是那么多变数，总在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是青春啊，谁又舍得跨过去，是不想品尝将过完的滋味。离天最近的地方却无处安放。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诺言誓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我认为同样是一首誓言的歌，这是汪峰所演唱的《无处安放》。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电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 安放。在2016年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汪峰在现场曾经说过，这首《无处安放》是他自己创作给老婆子怡的音乐作品。他还特别强调，我记得他说了好几遍， 这是我写给老婆子怡的唯一一首歌，我写给老婆子怡的歌就这么一首。在当时我不禁就想起了在2013年年底他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公开向章子怡表白，那段表白长达7分钟左右，有好事的人就把那段文字整理出来，大概有892个字。在那段深情告白之后，汪峰还为章子怡高唱了一曲《我如此爱你》。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哎，那段告白到底说了些什么？其实汪峰不光歌写得好，其实他的情书写得也相当煽情，文字真的很长，800多个字。我摘录了其中一小段。我想象有一天，你我都已苍老，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在每一条向前的路上，我们都会告诉身边的朋友，他的爱给了我所有。亲爱的，你辛苦了，我没有想到过一份简单的爱会带给你这么多的负重，谢谢你给我的所有关怀和理解，尤其是那些孤立无助的时候你温暖的陪伴，它让我始终强大坚定。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是因为这一生积累的名望地位和财富，而仅仅是因为我默默很久的爱。今天说出这些话语是那么的艰难，却又那么快乐，这都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埋在心底的话语。这一切只是因为下面我要唱给你听的这首歌的名字，我如此爱你。一起来听这首我如此爱你。 亲爱的，你看见远处那块岩石了吗？在潮汐中沉默地屹立着，像一个誓言永不哭泣。那就是我，是的，那就是我。可现在当你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定，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站在这里，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地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可现在当你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强，即使一颗悄然划过的流星也会使我莫名的开始哭泣。我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 是我存在的意义。我站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汪峰所演唱的《我如此爱你》。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想，哎，那场演唱会现场汪峰表达了七分多钟，你最多读了一分多钟，前面都说了什么？感兴趣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找找汪峰在演唱会现场表白告白章子怡，然后就会蹦出那些视频。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也会被感动，也会感受到当时他们的那份幸福和甜蜜吧。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就不那么甜蜜了，因为有好事人就把我如此爱你的创作出处给扒了出来，他居然是写给前任的音乐作品。所以多少当事人在后来连番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都会有一些尴尬吧。这让我想起了安忆如在《人生若只如初见》当中所写的一句话，誓言这两个字不都是带口字吗？可是偏偏是有口无心。好，但愿各位不管是对自己的家人或者说对自己的爱人，许诺什么事情，承诺什么事情，请一定长点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言而有信吧。前最后来听到的歌曲，徐怀钰誓言，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誓言你坚持这一次我 心跳像树荫里